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车夫们对刘四半寿的法儿不太满意，可对他呢又不敢发作，只好多吃他一口吧。菜是不能添，酒可是不能有限制，这喜酒嘛。他们不约而同的想拿酒杀气，有的猛喝，有的就猜开了拳。刘老头子不能拦着他们猜拳。祥子看大家喝，他不便太不随群，也就跟着喝了两盅。喝着喝着，大伙儿的眼睛红起来，嘴呢就不再受管辖了，把对刘四的不满都转到了祥子身上。有的说， 祥子，骆驼，你这差事美呀，足吃一天伺候着老爷小姐，干明儿你不必拉车了，顶好跟包啊。 祥子听出点意思来，也没有往心里去。从他一进仁和场，他就决定不再冲什么英雄好汉，一切都听天由命，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他纳住了气。有的又说了， 人家祥子是另走一路，咱们凭力气挣钱，人家祥子哎是内功。 大家全都哈哈的笑起来。祥子觉出大家是咬他，但是那么大的委屈都受了，何必管这几句闲话呢？他没有出事。邻桌的人看出便宜来，有的伸着脖子叫， 祥子，改明儿你当了场主，别忘了哥们啊。 祥子还没有言语，本桌上的人又说了， 说话呀，骆驼。 祥子的脸红起来，我怎么能当场主？ 你怎么不能呢？眼看着就咚咚掐了。 祥子没绕得过来，咚咚掐是什么意思？可是直觉地猜到他们是指他跟虎妞的关系而言。他的脸慢慢由红而白，把以前所受过的一切委屈都一下子想起来，全堵在心上。几天的容忍沉默似乎不能再维持，像憋足了的水，遇见个口子就要激冲出去。正当这个功夫，一个车夫又指着他的脸说， 祥子，我说你呢。你才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自己说说，祥子，哎，祥子！ 祥子猛地站了起来，脸上煞白，对着那个人问：“ 出去说，你敢不敢？” 大伙儿全愣住了，他们确实有心咬他，扯些闲板儿，可是并没预备打架。忽然一静，像林中的啼鸟忽然看见了一只老鹰。祥子独自站在那儿，比别人都高着许多，他觉出自己的孤立，但是气在心头。他仿佛也深信，就是他们大家都动手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盯了一句， 有敢出去的没有？ 大家忽然想过味儿来了， 几乎是一块的。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祥子祥子，逗着你玩呢，还逗着你玩呢。刘四爷看见了，坐下祥子，然后向大家，别瞧谁老实就欺负谁啊，着急了呀，我把你们全踢出去，快吃。祥子离了席，大家用眼梢撩着刘老头子，都拿起饭来，不待一会儿又嘁嘁叉叉地说起来。祥子在门口蹲了半天，等着他们，假若他们之中有敢再说闲话的，凑，心想自己什么都没了，给他来个不吝秧子。可是大家三五成群的出来，并没有再找寻他，虽然没打成，他到底多少出了点气。继而一想，哎，今天这一局可是得罪了许多人，平日自己本来就没有知己的朋友，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，怎么再得罪人呢？他有点后悔，刚吃下去的那点东西在胃里横着，有点发疼。他站起来，管他呢，人家呢三天两头打架闹饥荒的，不活得也怪有趣的吗？老实规矩就一定有好处吗？这么一想啊，他心中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，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。这是个见人就交朋友，而处处占便宜，喝别人的茶，抽别人的烟，借了钱不还，见汽车不躲，是个地方就撒尿，成天家跟巡警们耍骨头，拉到区里去住两三天不算什么。是的，这样的车夫也活着，也快乐，至少比祥子快活。好吧，老实规矩要强，既然都没有用，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，不但是不错，祥子想，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汉的气概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绝对不低着头吃哑巴亏。对了，应当这么办，坏嘎嘎是好人消成的。这一架没打成，他倒反而有点后悔了。好在不忙，从今以后跟谁也不再低头。刘四的眼里不揉沙子啊，把前前后后所闻所见的都撂在一处，他的心里头已经明白了八九成。这几天了，姑娘特别的听话，哼，因为祥子回来了，看他的眼老跟着他，老头子把这点心事存在心里，就更觉得凄凉难过。想想看吧，本来就没有儿子，不能活活支支的凑起个家庭来，姑娘再跟人一走，自己一辈子算是白费了心机。祥子呢的确是不错，但是提到儿婿两当，那还差得远呢。一个臭拉车的，自己奔波了一辈子，打过群架，跪过铁锁，临完叫个乡下脑袋，连女儿带产业全搬了走，呵呵，没那么便宜的事儿。就是有，也甭想由刘四这儿得到。刘四自幼就是放屁崩坑的人。下午三四点钟，还来了些拜寿的。老头子已经觉得是索然无味。客人越称赞他硬朗有造化，他越觉得没有什么意思。 到了掌灯以后，客人陆陆续续的散了，只有十几位住得近的和交情深的还没走，凑起来麻将来。看着院子里的空棚，被水月灯照得发青，和撤去围裙的桌子，刘老头子觉得是空寂无聊啊，仿佛看到自己死了的时候，也不过就是这样，不过是把喜棚改作白棚而已。哎呀，棺材前没有儿孙们穿孝跪灵，只有些不相干的人们打麻将守夜，他真想把现在没走的客人们赶出去，趁着自己有口活气儿，应当发发威。可是到底不好意思拿朋友杀气，怒气便拐了弯儿，越看姑娘是越不顺眼。祥子在棚里坐着呢，人模狗样的脸生的疤，被灯光照得像块玉石。这老头子是怎么看这一对儿是怎么别扭？虎姑娘一向野调无牵惯了，今天头上脚上都打扮着，而且得装模作样的应酬客人，既为讨大家的称赞，也为在祥子面前露一手。上半天他倒觉得这怪有个意思，感到过午因为有点疲乏就觉出讨厌，也颇想找谁骂一场。到了晚上，他连半点耐性也没有了，眉毛自己较着劲，老直立着。七点多钟了，刘四爷有点发困，可是不服老，还不肯去睡。大家请他加入打几圈牌，他不肯说精神来不及，而是说呢打牌不痛快，押宝或者是牌九才合他的脾胃。大家不愿意中途改变，他只好在一边坐着，为打起点精神，他还要再喝几盅，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没有吃饱，而且抱怨厨子赚钱太多了，菜并不丰满。由这一点上说起来，他把白天所觉到的满意之处全盘推翻，搭的棚，全套的桌椅十具，厨子和其他的一切都不值那么些钱，都抓了他的大头，都冤枉。管账的冯先生这时候已经把账杀好，进了25条寿账，3堂寿桃寿面，1坛寿酒，2对寿竹和20来块钱的礼金，号数不少，可是多数的是给40铜子儿或1毛大洋。听到这个报告，刘四爷更火了，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，3个海碗的席吃着就出1毛钱的人情，这简直是拿老头子当冤大脑袋呀，从此再也不办事了，不能赔这份窝囊钱。不用说呀，大家连亲带友全想白吃他一口。69岁的人了，反倒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叫一群猴王八蛋给吃了。老头子是越想越气，连白天所感到的满意也算成了自己的糊涂，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就这么念叨着，带着许多街面上已不通行的咒骂。朋友们还没有走近，虎妞为顾全大家的面子想拦拦父亲的撒野，可是一看大家都注意手里的牌，似乎并没有理会老头子唠叨什么，他不便于开口，省得反倒把事儿弄明了。由他唠叨去吧，都给他个装聋，哎，也就过去了。 哪儿知道老头子说着说着绕到他身上来了，他决定不吃这一套。老头子半寿，他跟着忙乱了好几天，反倒没落出好来，他不能容忍。69、79也不行啊，也得讲理呀。他马上还了回去。你自己要花钱办事儿，害着我什么了？老头子遇到了反攻，精神猛然一振。害着你什么了？简直的就跟你，你当我眼睛不管闲事儿啊？哎，你看见什么了啊？我受了一天的累，临完了拿我杀气呀？先等等，说吧，你看见什么了？虎姑娘的疲乏也解了，嘴非常的灵便。你甭看着我办事儿，你眼热，看见，我早就全看见了。哼，我干嘛眼热呀？虎妞摇着脑袋，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啊？刘四往棚里一指，那不是，祥子正弯着腰扫地呢。虎妞心里哆嗦了一下，没想到老头子的眼睛会这么尖。他怎么着？老头子站了起来，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，要他没我，要我没他，干脆的告诉你得了，我是你爸爸，我应当管。虎妞没想到事情破得这么快，自己的计划才使了不到一半，而老头子已经点破了题，怎么办呢？他的脸红起来，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清亮的灯光，好像一块煮老了的猪肝，颜色复杂而难看。他有点疲乏，被这一激又冒着肝火，想不出主意，心里很乱。他不能就这么窝回去，心里乱也得马上有办法。顶不妥当的主意也比没主意好，他向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服软。好吧，索性咱们来个干脆的吧，好坏就凭这一锤子了。好，今儿个咱们就说清楚了也好，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，你怎么样呢？我倒要听听，这可是你自己找病啊，别说我有心气你。打牌的人们似乎听见他们妇女吵嘴，可是舍不得分心看别的，为抵抗他们的声音，大家把牌更摔得响了一些，而且嘴里叫喊着红的发财碰。祥子把事儿已经听明白，依旧低着头扫地，他心里有底，说翻了，揍。这时候老头子的眼睛已瞪得极圆，妈的，你简直的是气我吗？把我气死了，你好去倒贴，甭打算，我还得活几年呢。你甭摆闲本啊，你怎么办吧？虎妞心里扑腾，嘴里可很硬。我怎么办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我不能都便宜了这个丑拉车的。这时候祥子把笤帚扔了，直起腰来看准了刘四，问说谁呢？刘四狂笑起来，哈哈哈哈，你这小子他妈要造反呐，说你呢。说谁？你马上给我滚啊，看着你不错，赏你的脸，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？滚，永远别再叫我瞧见你，上他妈我这儿来找便宜来了。老头子的声音过大，招出几个车夫来看热闹。打牌的人们以为刘四爷又跟个车夫吵闹，依旧不肯抬头看看。祥子没有个便利的嘴， 想要说的话很多，可是一句也不到舌头上来。他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直着脖子咽唾沫。 给我滚，快滚！ 上这儿来找便宜？嘿嘿，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。哼，老头子有点纯为吓唬祥子而吓唬了。他心里恨祥子，并不像恨女儿那样厉害，就是生着气，还觉得祥子的确是个老实人。好，我走。祥子没话可说，只好赶紧离开这里。无论如何斗嘴，他是斗不过他们的。车夫们本来是看热闹，看见刘四爷骂祥子，大家还记着早晨那一场，觉得很痛快。既至听到老头子往外赶祥子，他们又向着他了。祥子受了那么多的累，过河拆桥，老头子翻脸不认人，他们替祥子不平。有的赶过来问：“怎么了，祥子？”祥子摇了摇头。这时候，虎妞心里头打了个闪似的，她很清楚，自己的计划是没多大用处。急不如快，得赶紧抓住祥子。好，别鸡也飞了，蛋也打了。祥子，你等等，咱们俩的事一条绳拴着俩蚂蚱，谁也跑不了。你等等，等我把话说明白了。他转过头来冲着老头子，干脆说了吧，我已经有了祥子的，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。你是把我给了他呢，还是把我们两个人一块赶出去，听你一句话。虎妞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，把最后的一招这么早就拿出来。刘四爷更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了这步田地，但是事已至此，是他不能服软，特别是在大家的面前。你真有脸往外说呀，我这个老脸都替你发烧。他打了自个儿的嘴巴，呸，好不要脸呢。打牌的人们把手停住了，觉出点不大是味儿来，可是糊里糊涂不知是怎么回事搭不上嘴，有的站起来，有的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牌。话都说出来，虎妞反倒痛快了。我不要脸，别叫我往外说你的事啊，你什么屎没拉过？我这才头一回，还都是你的错。男大当娶，女大当聘，你69了白活，这不是当大众吗？啊！他向四下里一指，咱们弄清楚了顶好，心明眼亮。就着这个喜棚啊，嘿，你再办一团事儿得喽。我刘四爷的脸由红而白，把当年的光棍劲儿全拿了出来。我放把火把棚烧了也不能给你用。虎妞的嘴唇哆嗦上了。好好，我卷起铺盖一走，你给我多少钱吧？钱是我的，我爱给谁才给。老头子听女儿说要走，心里有些难过，但是为了斗这口气，他狠了心。你的钱我帮你这么些年了，没我你想想啊，你的钱要不都填给野娘们才怪呢，咱们凭良心吧。他的眼睛又找到了祥子，你说吧。祥子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没有一句话可说。讲动武，祥子不能打个老人，也不能打个姑娘，他的力量没地方用，耍无赖只能想想耍不出。论虎妞这个人，他蛮可以跺脚一走。为目前这一场，他既然和父亲闹翻了，而且愿意跟他走， 骨子里的事没人知道，表面上呢，他是为祥子而牺牲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他没法不拿出点英雄气儿来。他没话可说，只能站在那儿等个水落石出，至少他得做到这个，才能像个男子汉。刘家妇女只剩了彼此瞪着，已经无话可讲。祥子是闭口无言，车夫们呢，不管向着谁吧，似乎很难插嘴。打牌的人们不能不说话了，静默的已经很难堪。不过大家呢，只能表面的敷衍几句，劝双方不必太挂火，什么慢慢的说，事情没有过不去的。他们只能说这些个，不能解决什么，也不想解决什么。见双方都不肯让步，那么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有机会便溜了吧。没等大家都溜净，虎妞抓住了天顺煤铺的冯先生。冯先生，你们铺子不是有地方吗？先让祥子住两天，我们的事儿说办就快，不能常占住你们的地方。祥子，你跟冯先生去啊，明天见，商量商量咱们的事儿。告诉你，我出回门子啊，还是非做花轿不出这个门。冯先生，我可把他交给你了啊，明天我跟你要人啊。冯先生直吸气，不愿意负这个责任。祥子急于离开这儿，说了句，我跑不了。虎姑娘瞪了老头子一眼，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扎了着嗓子哭起来，把屋门从里边锁上。冯先生把刘四爷也劝进去了，老头子把外城劲儿又拿出来，请大家别走，还是喝几盅。诸位放心，从此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再也不吵嘴，走他的，只当我呀没有过这么个丫头。哎呀，我外甥一辈子脸叫他给丢尽了，倒退20年，我把他们两个人活劈了，现在随他去，打算跟我要一个小钱儿，万难，一个子儿我也不给，不给，看他怎么活着，叫他尝尝，他就知道了到底是爸爸好还是野汉子好。哎，别走啊，咱再喝一盅。大家敷衍了几句，都急于躲避是非。祥子上了天顺煤厂，事情果然办得很快。虎妞在毛家湾的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了两间小北房，马上找了个裱糊匠糊的四白落地，求冯先生给写了几个喜字儿贴在屋子里。屋子糊好了，他去讲轿子。一乘满天星的轿子，16个响器，不要金灯，不要指使。一切讲好，他自己赶做了身红绸子的上轿衣，在年前赶得，省得不过破五就动针。喜日子定的是大年初六，既是好日子，又不用祭门。他自己把这一切都办好，告诉祥子，去从头到脚都得买新的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呀。祥子手里只有5块钱，虎妞又瞪脸，怎么，我交给你那30多块呢？祥子没法不说实话了，把曹宅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他眨巴着眼，似信似疑的，好吧好吧，我没工夫跟你吵嘴，咱们各凭良心啊。给你这15块吧，你要是到日子不打扮的像个新人，你可提防着啊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虎妞把自己的喜事张罗得差不多了，初六她坐上了花轿，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，没有弟兄的护送，没有亲友的祝贺，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。花轿稳稳地走过了西安门、西四牌楼，也惹起穿着新衣的人们，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，一些羡慕，一些感触。祥子穿的是由天桥买来的新衣，红着脸，戴着三角钱一顶的缎小帽，他仿佛忘了自己，而傻傻乎乎地看着一切，听着一切。他由一个煤铺迁入了裱糊的雪白的新房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以前的事，正如煤铺里，一堆堆都是黑的，现在茫然地进到新房，白得闪眼。贴着几个血红的喜字儿，他觉到一种嘲弄，一种白的渺茫的闷气。屋里摆着虎妞原来的桌椅跟床，火炉子跟菜案子都是新的，屋角里插着把五色鸡毛掸子。他认识这些桌椅，可是对火炉子、菜案子跟鸡毛掸子又觉得生疏。新旧的器物合在一处，使他想起了过去，又担心将来。一切任人摆布，他自己既像个旧的，又像是个新的，一个什么摆设，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他不认识了自己，他想不起哭，他想不起笑，他的大手大脚在这小而暖的屋子中活动着，像小木笼子里一只大兔子，眼睛红红的，看着外边，看着里边，空有能飞跑的腿，哎，跑不出去。虎妞穿着红袄，脸上擦着白粉跟胭脂，眼睛溜着他，祥子不敢正眼看他。他呢，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是姑娘也是娘们，像女的又像男的，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。这个走兽穿着红袄，已经捉到他，还预备着细心的收拾他。谁都能收拾他，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，要一刻不离地守着他，向他瞪眼，向他发笑，而且能紧紧地抱住他，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。祥子没法逃脱，他摘了那顶缎小帽，呆呆地看着帽子上的红结子，直到看得眼花。一转脸儿，墙上全是一颗颗的红点儿，飞旋着，跳动着，中间有一块更大的红的，脸上发着丑笑的虎妞。 结婚的当天夜里，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怀了孕。像变戏法似的，他解释给他听。 哼，要不这么冤你一下，你怎么会死心塌地的点头呢？我在裤腰上啊塞了个枕套。 他笑得流出了眼泪。你个傻东西呀、啊、 甭提了，反正我对得起你。你是怎么个人我是怎么个人啊，我愣跟爸爸吵了跟着你来，你还不谢天谢地。 第二天祥子很早就出去了，多数的铺户已经开了市，可是还有些家关着门，门上的春联依然红艳，黄的挂钱却有被风吹碎了。街上很冷，洋车可不少，车夫们也好像比往日精神了一些，差不离的都穿着双新鞋，车背后还有贴着块红纸的。祥子很羡慕这些车夫，觉得他们倒有点过年的样子，而自己是在个葫芦里憋闷了这好几天。他们都安分守己地混着，而他没有一点营生，在大街上闲晃。他不安于游手好闲，可是他打算想明天的事儿，就得去和虎妞他的老婆商议。他是在老婆，哎呀，这么个老婆手里讨饭吃，空长了那么高的身量，空有那么大的力气，哎，没用啊。他第一得先伺候老婆，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，他不是人，而只是一块肉。他没了自己，只在他的牙中挣扎着，像被猫叼住的一个小鼠。他不想跟他去商议，他得走，想好了主意，给他个不辞而别。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，他呢是会拿枕头跟他变戏法的女怪。他窝心呢、啊，他不但想把那身新衣裳扯碎了，也想把自己从内到外的放在清水里洗一回。他觉得浑身都沾着些不清洁的使人恶心的什么东西，叫他从心里厌烦，他愿永远不再见他的面。可是上哪儿去呢？他没有目的地。平日拉车，他的腿随着别人的嘴走，今天他的腿自由了，心中茫然。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，他出了宣武门，道是那么直，他的心更不会拐弯。出了城门还往南，他看见个澡堂子，他决定去洗个澡。下到池子里，热水把全身烫得有些发木，他闭上了眼，身上木木酥酥的，仿佛往外放着一些积存的污浊。他几乎不敢去摸自己，心中空空的，头上流下了大汗珠来。一直到呼吸已经有些急促，他才懒懒地爬上来，浑身通红，像个出生下来的婴儿。他似乎不敢就那么走出来，围上条大毛巾，他还觉得自己丑陋。虽然汗珠吧嗒吧嗒地往下落，他还觉得自己不干净，心中那点污秽仿佛永远也洗不掉。在刘四爷眼里，在一切知道他的人的眼里，哎呀，他永远是个偷娘们的人。汗还没有完全落下去，他急忙地穿上衣服跑了出去。除了澡堂子被凉风一搜，他觉出身上的轻松。街上也比刚才热闹的多了。 响晴的天空给人人脸上一些光华，祥子的心还是揪着，不知上哪儿去好。往南，往东，再往南，他奔了天桥去。新年以后九点多钟，铺户的徒弟们就已经吃完了早饭，来到此地。各色的货摊，各样卖艺的场子都很早的摆好站好。祥子来到这儿，已经围上了一圈圈的人，里边打着锣鼓，他没心去看任何玩意儿，他已经不会笑了。平日里这儿的说相声的、耍狗熊的、变戏法的、数来宝的、唱秧歌的、说古书的、练把式的，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，使他张开大嘴去笑。他舍不得北平，天桥得算一半的原因。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跟那一圈一圈的人，他就想起许多可笑可爱的事。现在呢，他懒得往前挤，天桥的笑声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份儿。他躲开了人群，向清静的地方走，又觉得舍不得。不，他不能离开这个热闹可爱的地方，不能离开天桥，不能离开北平。走，无路可走啊，他还是得回去跟他去商量。他不能走，也不能闲着，他得退一步想，正如一切人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都得退一步想。什么委屈都受过了，何必单在这一点上较真呢？他没法矫正过去的一切，那么只好顺着路往下走吧。他站定了，听着那杂乱的人声锣鼓响，看着那来来往往的人车马，忽然想起那两间小屋子，耳朵里的声音似乎没有了，眼前的人物似乎不见了，只有那两间白暖贴着红喜字的小屋子方方正正地立在面前。虽然只过了一夜，但是非常的熟悉亲密，就是那个穿红袄的娘们儿，仿佛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舍弃的。站在天桥，他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是，在那两间小屋里他有了一切。回去，只有回去才能有办法，明天的一切都在那个小屋里呀。羞愧怕事难过都没有用，打算活着得找有办法的地方去。他一气儿走回来，进了屋门，大概也就刚交11点钟，虎妞已经把午饭做好，溜的馒头、熬白菜加肉丸子，一碟虎皮冻，一碟酱萝卜，别的都已经摆好了，只有白菜还在火上煨着，发出些极美的香味。虎妞已经把红袄脱去，又穿上了平日的棉袄棉裤，头上呢可是还带着一小朵绒做的红花，花上还有个小金纸的元宝。祥子看了他一眼，他不像个心腹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像个多年的媳妇儿，麻利老道，还带着点自得的劲儿。虽然不像个心腹，可是到底使他觉出一点新的什么来。他做饭收拾屋子，屋子里那么点香味暖气都是他所未曾经验过的。不管他怎么样，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家，一个家总有他的可爱处。 他不知怎么好了。哎，上哪儿去了你？虎妞一边去盛白菜一边问。哦，洗澡去了。他把长袍脱下来。我说，以后出去言语一声，别这么大大咧咧的甩手一走啊。祥子没言语。会哼一声不会啊？不会我教给你。没法子，祥子哼了一声。他知道娶了一位母夜叉，可是这个夜叉会做饭，会收拾屋子，会骂他，哎，也会帮助他。他吃开了馒头，饭是嘛，哎，的确是比平日的可口热乎，可是吃着不香，嘴里嚼着，心里觉不出平日狼吞虎咽的那种痛快，他吃不出汗来。吃完饭，他躺在了炕上，头枕着手心，眼看着顶棚。我说，帮着刷家伙啊，我不是谁的使唤丫头。他在外间里叫唤。很懒的祥子站了起来，看了他一眼，走过去帮忙。他平日非常的勤俭，现在他憋着口气来做事。在车厂子的时候，他常帮虎妞的忙，现在呢，越看他是越讨厌。他永远没有恨人像恨他这么厉害，他说不上是为了什么，有气可是不肯发作，全圈在心里，既不能跟他一刀两断，吵架是没意思的。在小屋里转转着，他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。收拾完了东西，虎妞四下里扫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紧跟着笑了。怎么样啊？啊？什么？祥子蹲在炉旁边烤着手，手并不冷，因为没有地方放，只好烤一烤。这两间小屋的确像个家，可是他不知道往哪儿放手放脚的好。带我出去玩玩，上白云观，哎，不，晚了点，街上溜了去。虎妞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，虽然结婚不成个样子，可是这么无拘无束的也倒好，正好和丈夫多在一块儿痛痛快快的玩几天。在娘家，她不缺吃，不缺穿，不缺零钱，只是没有个知心的男子。现在她要捞回来这点缺钱，要大摇大摆的在街上，在庙会上同着祥子去玩。祥子不肯去。第一，他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。第二，他以为这么来的一个老婆只可以藏在家中，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，越少在大家眼前显摆越好。还有一出去哪儿能不遇上熟人呢？西半城的洋车夫们谁不知道虎妞跟祥子，他不能去招大家在背后嘀嘀咕咕。祥子还是蹲在那儿，商量商量好不好？哎，有什么可商量的？虎妞凑过来站在炉子旁边，祥子把手拿下来放在膝盖上，呆呆地看着火苗，愣了好半天，他说出来一句：我不能这么闲着。虎妞笑了，受苦的命，一天不拉车你身上就痒痒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老头子啊，人家玩了一辈子了，到老了还开上了车厂子。他也不拉车，也不卖力气，凭心路吃饭。你也得学着点儿，拉一辈子车又算老几呀？咱们先玩上的几天再说。 事情呢也不单忙在这几天上，笨什么命啊？这两天我可不打算跟你拌嘴，哎，你可也别诚心的气我啊。 先商量商量，祥子决定不让步，既不能跺脚一走，就得想办法做事，先必得站一头，不能打秋千似的来回晃悠。 好吧，你说说。 他搬过个凳子来，坐在火炉子旁边。祥子问，你有多少钱？ 是不是是不是啊？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。你不是娶媳妇呢，是娶我那点钱，对不对？ 祥子像被一口风噎住，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。刘老头子和仁和车厂的车夫都以为他是贪财才勾得上虎妞，现在他自己这么说出来了，自己的车，自己的钱，无缘无故的丢掉，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，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，他恨不能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掐掐掐，一直到他翻了白眼儿，把一切都掐死，而后自己抹了脖子。他们不是人，得死，他自己不是人也死，大家不用想活着。祥子站起来想再出去走走，刚才就不应当回来。看祥子的神色不对，虎妞又软和了点。 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手里一共有500来块钱，连轿子，三个月的房租，胡鹏做衣裳买东西带给你，归了包堆花了小100，还剩400来块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必着急，咱们给他个得乐且乐。你呢，成年纪拉车出臭汗，也该漂漂亮亮的玩几天。我呢，当了这么些年老姑娘，也该痛快几天。等到快把钱花完了，咱们还是求老头子去。我呢，那天要不是跟他闹翻了，绝走不出来。现在我气儿都消了，爸爸到底是爸，他呢，只有我这么个女儿，你又是他喜爱的人儿，咱们服个软儿，给他赔个不是，哎，大概也没有过不去的事。这么多现成啊，他有钱呢，咱们正当正派的承受过来，一点没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强死你去给人家当牲口。过两天啊，你就先去一趟，他也许不见你，不要紧，一次不见再去第二次，面子都给他，他也就不能不回心转意了。然后我再去啊，好歹的给他几句好听的，说不定啊，咱们就都能搬回去。嘿，咱们一搬回去，保管挺起胸脯，谁也不敢斜眼看咱们。咱们要是老在这儿忍着，就老是一对黑人儿，你说是不是？祥子没有想到过这个。自从虎妞到曹宅找他，他就以为娶过她来，用她的钱买上车，自己去拉。虽然用老婆的钱不大体面，可是他与他的关系，既是种有口说不出的关系，也就无可如何了。他没想到，虎妞有这么一招。把长脸往下一拉呢，自然这的确是个好主意。可是祥子不是那样的人，前前后后的一想，他似乎明白了点，自己有钱可以叫别人白白的抢去，又冤无处去诉， 感到别人给你钱呢，你就非接受不可，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。你空有心胸，空有力量，得去当人家的奴隶，做自己老婆的玩物，做老丈人的奴仆。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只鸟，自己去打食儿，便会落到网里，吃人家的粮食就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子里给人家提倡，而随时可以被人家卖掉。他不肯去找刘四爷，跟虎妞是夫妻关系，跟刘四爷没有什么关系。已经吃了虎妞的亏，他不能再去阉告他的爸爸。祥子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愿意闲着。” 哼，受累的命，不爱闲着，做个买卖去。 我不会，赚不着钱，我会拉车，我爱拉车。 祥子头上的筋都跳去。 告诉你吧，就是不许你拉车，我就不许你浑身臭汗臭烘烘的上我的炕。你有你的主意，我有我的主意，看吧，咱们看谁变得过谁。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，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，想想吧，咱们两个人是谁该听谁的。 祥子又没了话。闲到元宵节，祥子没法再忍下去了。虎妞挺高兴的，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，白天逛庙，晚上逛灯。她不许祥子有任何主张，可是呢，老不缺着她的嘴，变着法的给她买点做点新鲜的东西吃。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，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，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口，这些人有的拉车，有的做小买卖，有的当巡警，有的当仆人，个人有个人的事，谁也没个空闲。连小孩们也都提着个小筐，早晨出去打粥，下午去拾煤糊。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，在院子里玩耍或者打架。炉灰尘土脏水都倒在院子里，没有人顾得去打扫。院子当中间冻满了冰，大孩子拾煤糊回来拿这儿当冰场，嚷闹着打冰出溜玩。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，老人们无衣无食，躺在冰凉的炕上，干等着年轻的挣了一点钱好喝碗粥。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，也许空手回来，回来还要发脾气，找着缝的吵嘴。老人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子里去。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，又得顾着小的，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，他们怀着孕也得照常的操作，只吃着窝窝头跟白薯粥，不但要照常工作，还得去打粥，兜揽些活计。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，他们还得抱个小煤油灯给人家洗做缝缝补补。屋子是那么小，墙是那么破，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，一直从那边出去，把所有的一点暖和气儿都带了走。他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，肚子盛的是一碗半碗的粥，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。他们的工作得先进着老的少的吃饱，他们浑身都是病啊，不到30岁已经脱了头发。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， 从病中走到死亡，死了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